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掀开经本第四十页倒数第三行看起啊，从第十三章看起啊，我祖佛时，过无妇女。这是第二十二愿，下面呢第二十三愿，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性，发菩提心，念化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乃生我刹。这是第二十三。夜女转男愿，后面还有一愿，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切戒于切保持莲花中化身。这是莲花化身愿。后面总结，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如果这个愿做不到，他就不成佛啊！弥陀在极乐世界成佛，到现在已经有十劫了，说明他的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看出去，阿弥陀佛在行菩萨道时，做菩萨的时候，没有成佛之前，看到十方世界男女杂居纠缠不清，所以他建造这个世界没有女人，凡是女人生到西方，一律都变成男人，相貌如果有美丑不同，既有差别，西方是平等的，所以相貌完全一样啊。这个两愿也是很难得很稀有的啊。为什么极乐世界过无妇女？男女居住在一处，容易生感情，感情是烦恼里面最严重的。众生为什么出不了六道轮回？原因就在此地。往往修行人真的功夫不错，甚至于得有定功，修有定功，可是临命终时，家亲眷属在面前，他就生起情执，就放不下了。这一放不下了，还是要舍命，也就是他还是要死，死了以后到哪里去了？搞六道轮回啊，在六道里头报恩报怨，讨债还债，生生世世纠缠不清。这个事情对我们想出离轮回的人来说，造成严重的障碍。所以法藏菩萨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所以发愿他成佛之后，他的国土也就是他的道场，这里面没有女人啊。女人往生到极乐世界，通通都变成男人 啊，这就是为什么会变成男人，阿弥陀佛的愿力，本愿的愿力，帮助他自自然然变成男人。啊，那么相貌有好丑不同。啊，相貌好的容易生起傲慢心。啊，相貌丑陋的容易产生自卑感，这个都是烦恼。啊，都容易引起烦恼，就是十方世界果报上出了这些问题。啊，这是业报，这是没办法的。啊，阿弥陀佛发愿，他成佛，这些状况通通没有。啊，西方世界是平等的世界。啊，相貌完全一样，跟谁一样呢？跟阿弥陀佛一样。啊，阿弥陀佛的相貌最圆满，一丝毫缺陷都没有。啊，印度常说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是印度的俗这个风俗习惯，是吧？本土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出世在印度。啊，当然随从印度人的风俗习惯。啊，印度人认为这三十二相是美男子。啊，是相貌当中最好的。啊，所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那么你们要说这个身好，啊，赞叹这个身，佛就现这个身相给你看。啊，然后告诉大家，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神像才是真正圆满。观经上佛告诉我们，阿弥陀佛身有八万四千相，不止三十二啊，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随行好，每一个好放八万四千光明，每一道光明都看到十方世界，啊，诸佛菩萨在那里要教化众生，啊，所以在一个身相里面可以看到全宇宙，啊，佛法里面讲变法界虚空界，这里面有个秘义在里头。我们要能体会到，啊，什么秘义呢？说明全宇宙跟我们自己的关系是一体，不是一家了，一体。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既然是一体了，我们身上随便哪个地方有一点痛痒，全身都救不到啊！啊，不是一个啊！啊，全身哪里痛哪里，全身都知道啊！啊，这也就是告诉我，所以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诸佛菩萨全知道。极乐世界所有的人也都知道，啊，都看得很清楚，都听得很清楚，只能够满凡夫啊，不能遮盖极乐世界这一些圣贤，啊，佛是圣人，菩萨是仙人。啊，那么这就是知道我们这个世界业报啊，修因感果 是怎么回事情啊，我们能体会到这一层就能够理解。啊，然后啊把佛法学通了，学明白了，学清楚了，哎，最后啊对西方极乐世界就会升起向往的心。啊，很想去，非常想去。啊，这个地方才是真正的极乐。啊，为什么呢？利一切苦，得一切乐。利一切苦，脱离娑婆世界轮回，六道轮回跟十法界，要脱离这个。啊，这究竟苦就没有了。往生极乐世界得究竟乐。啊，那个地方没有苦，甚至苦的念头都不会升起。啊，没有苦的念头。啊，当然没有苦的这些果报。唐朝道宣律师啊，中国佛教八个宗派，戒律是个宗派，律宗，律宗的初祖就是道宣律师啊，这里写道宣法师，他曾经说过，凡是有女子的世界，必有地狱。那么换一句话说，没有女人的世界，他六道里头就少了一道，没有地狱。啊，有女人的世界一定是有地狱的。这个话说的意思很深呐。啊，佛在经中呢有此一说。从前女人苦难多，中国印度啊均如此。那么今天社会开放，男女平等，学佛有成就者首推在家与众。在北京学佛的人都知道有个老居士，老菩萨，黄念祖老居士啊，这是我们这一代当中修行人在家的大德，成就非凡啊，在出家人当中找这个找不到啊。我们从认识之后，我每一年大概都要到北京，至少是三次到四次啊，去看老人家。那个时代弘扬无量寿经汇集本，在海外是我一个，在海内国内也只有他一个，没有别人讲着啊，所以我们见面非常欢喜啊，真的志同道合。啊，他告诉我，在过去一百年前，这不说远啊，一百年前，越是过去环境就越好啊，中国人懂得教育，重视教育啊，小孩一出生就要注意教他，让他养成习惯，好的习惯他一生不会改变， 养成恶的习惯也复如是。所以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古人修行成就的多啊。一百年前就算是净土宗念佛往生的出家男众最多，出家女众其次，在家修行的男众是摆在第三，女众是摆在第四。现在这个时代不然了，颠倒了，什么都倒过头来了。现在出家修这个修行正果，无论是出家在家，往生最多的在家女众，在其次的在家男众，在其次的出家女众。出家男众摆在最后，换一句话是很不容易往生啊！你要问问为什么？不必问原因，你细心观察现在这个出家四众的结果，你就看到了所以今天社会开放，男女平等，学佛真正有成就的首推在家女众在家女众要不要去出家呢？一出家了，大概往生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这些道理我们不必说，诸位在眼前你亲自看到，你亲自听到什么原因？真正修行如理如法的道场少了，没有了。我这一生呢，一个都没看见只看见一个禅宗道场，香港圣依法师的，我去过一次，亲眼看到的还像古时候一样，每一天参禅坐像有40多个出家人，南中道场。圣依法师往生之后衰了，没有人领导了相对的有真正修行人的地方，这个地方风调雨顺，少灾少难没有真正修行人，这地方灾难之多。这个一定的道理所以今天我们要度自己，要把摆度自己放在第一。为什么？自己不能度，你怎么能度众生度众生先得要度自己这个两三年来我都劝大家学海贤老和尚他修得真好，他的母亲也好你们看看他的光碟他的永世机，他母亲86岁走的，真的叫说走就走了 啊，走了以后还留了个谜给我们，因为那个时候在文革期间非常困难啊，一个时候就母亲死的时候连一口棺材都没有啊，他找了一个这个很薄的木板钉了一个棺材，把他母亲安葬啊，海鲜老和尚为这桩事情常常感到心不安啊，八年之后环境好了啊，他就想起来给他母亲盖葬啊，树碑做纪念，把他坟墓锯开之后棺材打开人没有了啊，到哪里去了一直到现在没人知道啊，棺材里面干干净净的，只有几颗钉棺材的钉子，人不见了啊，这样的故事过去有一个大魔祖师啊，大魔祖师往生在中国这些弟子们给他安葬了啊，也就在这几天之内啊，有从新疆回家去这些人啊，他们就在这个同一个时间在新疆那边见到达摩祖师啊，看到还感觉到奇怪，他穿草鞋啊，一只脚上穿草鞋，另外一只脚上是没有穿啊，是草鞋挂在拐杖上啊，他们还向他去顶礼请教，回来之后，这回来大概总有三四个月的时间，回到家，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全是步行啊。从新疆走到南阳，啊，总得两个月。告诉大家了，大魔祖师这桩事情，别人感到很奇怪啊，他已经过世了，你怎么会遇到啊？啊，算算他看到那个时候。就是他过世没几天已经安葬了啊，这再把他棺材打开来看看，打开看看真的里头没有人，有一只草鞋，去证明他说的没错啊，有一只草鞋在棺材里头，那一只他穿走了，这是菩萨化身实现的，所以人家就想海贤老和尚的母亲是不是菩萨化身啊？为什么你安葬了八年打开棺材没有人啊？棺材里头干干净净空无一物，这一些都是确实是佛菩萨示现给我们看，告诉我们这桩事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看到海贤母亲83岁往生走得那么自在啊，说走就走了，最后这一桌表演度他的女儿，他的女儿亲自看到这个样子，妈妈走得这么自在，知道修行真有好处， 带着他的儿子到铜柏山去出家去了。一个人成就，一家人成就。啊，所以今天这个社会，在家女中的修行排在第一位，往生最多的。啊，第二位是在家的男中。啊，第三位是在家女众，最后的是在家男众。黄念老跟我说的，不是笑话，是真的。我们自己要很冷静，真正修行，要有定功。要多看看，问题在哪里？现在修行没有修行的道场啊！你修得好，别人不赞叹你，嫉妒你，要把你赶走啊！所以真正修行没地方住啊。这是我们先前环境，不是跟从前，从前真正修行，别人尊重，自然会照顾你，现在没有了。啊，所以，事出是法，一个成就的人，固然自己要有志向，要有决心，要有定力，不怕难，不怕苦。啊，真能够煎熬得住，会有佛菩萨照顾。啊，你的受苦，你的受难。啊，在家出家都一样。我们这一生熬过来，如果毅力不坚强，多半怎么呢？还俗了。这出家还俗的很多啊，尤其是真正修行，他们不修行，看到你修行了，他觉得难过，一定把你赶走。你跟他们一样，那就欢欢喜喜啊，在一块啊，在一块将来死了以后再算账了，到阎王那儿算账，那可麻烦了啊。所以有些同学出家想学经教，我就劝他，出家很难学经教，要学什么？在家学，学好之后再出家，那他就障碍不了你了。啊，虽然障碍不了你，他不会欢喜，跟你总是格格不入。我一生经历的我很想啊，住在一个地方一辈子不离开，像古人住山十几年不下山，道业又成了。常常出去的时候这心就乱了，散乱了，很难得定，没有定就没有智慧。 所以非常难啊，但是没有这个环境啊。好在我是遇到一个在家的居士，韩英居士，大连人啊，他是我的听众，我讲经的时候他天天来听，以后就很熟了。我遇到难了，没地方住了，这个寺庙里都不喜欢我啊，要叫我走了啊。什么原因呢？听众对我恭敬，对他就差一点啊，对我供养，对他也差一点，这日子就不好过了啊。住了几个月，他就逼我，对我提出个条件。那个时候我学经教十几年，就是十几年啊，他限定我三个月要把他教会我，就真教他，他能受得了吗？他学不会呀、啊！啊，这就比我走路，我知道啊！啊，所以以后这韩馆长他们夫妻两个知道这个事情，来跟我商量，到他家去住行不行？啊，我到他家去看了，他家一个小楼。他们住楼下，楼上是空的，要我住在那里，我就带他们夫妻两个到台中见李老师啊。最后由李老师决定啊，老师告诉我行，出家人住在居士家里，住多久？17年。17年之后我们才有一个小道场，就是华藏图书馆啊，我就住在图书馆了。这个图书馆也完全是听众大家发现买的一个讲堂啊，还没有这么大，大概只有这一半这样子，就这一半大啊。老同修还都有去过的，还要记得这个事情啊，就非常艰难了啊！不是我喜欢走啊，我是逼得没办法啊，到处流浪，过了几十年啊，每一个到一个地方都想定下来别动，总是有这些因缘，逼使着你非离开不可。啊，所以这个难处我很清楚。啊，清楚之后，那就格外的珍惜。啊，缘要非常珍惜，要谦虚，要尊重别人。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十方诸佛，佛刹了，十方诸佛的道场，众生都不出胎卵石化，胎生如父母兄弟夫妇之亲，这个比喻如同绳子绑起来，绑得很紧，很难得断了啊！ 这是一般众生修行出不了六道轮回主要的原因，情执太深，情执越深越不容易成就。那么西方莲花化身就没有这种牵连啊，这莲花化身业缘阿弥陀佛都是从这些地方看到的啊，莲花化身不是没有父母，你就没有这些父母兄弟夫妇这个关系，在极乐世界都没有的，这障碍都没有。下面这一愿第十四章，我祖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知敬。这第二十五愿，天人礼敬愿啊，天人礼敬。若闻我名，受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这是第二十六愿，闻名得福。啊，幕后还有一愿，常修殊胜梵心，就这一句。啊，修殊胜心愿。这一章里面的三愿是对那些修学净土念佛的人，对于人天福报啊没放下，很希望你看得到天上人间的尊敬的。那我们听到佛号，常常念佛，往生的念头不坚定不牢固，但是来生在人天享福得福报啊。啊，得福报最难的就是他还继续修行，来生呢依旧能够修佛，依旧能够遇到净土，继续再修啊。这是说明啊，纵然不能往生也得这么多的好处啊。我们看小注里说的，佛说一切法门皆是应机说法，那么这部经呢是对根熟人说的。什么叫根熟啊？一心一意就想在这一生当中永远脱离轮回啊，到西方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在那边证果成佛，有这样的决心呢 啊。佛说出这部经，阿弥陀佛帮助我们满我们的心愿，这叫根熟。那根性不熟呢？不熟也有好处，就是不想成佛。那这一愿可以帮助你的人天福报，以读经念佛这个方法求世间人天福报啊。第一要欢喜信受，礼拜归命，对佛法真正生欢喜心啊，相信不怀疑。那为什么不能往生呢？这个地方情执太重了啊，你有父母妻子儿女舍不得 啊，所以来生的时候能得人天福报，还可以继续修行，啊，这就得来世了。真正成就要等来世。啊，那么欢喜献寿，礼拜归命，真正照做，啊，就是功课是不缺的，啊，是真正在修行。那么什么叫善？应该要做。什么叫恶？应该要止。止恶修善。啊，佛教给我们的标准是十善业道。啊，身不杀生是善，不偷盗是善，不淫欲是善，这身三善业。啊，口第一个是不妄语，啊，记住，决定不欺骗别人，也就是学的要说实话，啊，不妄语，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是造作的重业，那是八邪地狱。啊，不欺语，欺语是花言巧语，欺骗别人，让别人上当，自己得利益。啊，最后一个是不恶口，恶口就说话不好听，虽然不是骂人，但是叫人听了不舒服。啊，所以口有四条戒律。啊，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不欺语。啊，口业是最容易犯的。在无量寿经上，佛讲善护三业，把口业放在第一。这个很少见，我们在一般大乘经上，佛讲十善业道，一定是身三、口四、意三，是按这个顺序说的。但是这个经的顺序不是这样的，啊，把善护口业摆在第一句，啊，不犯威仪，这是身业，摆在第二。啊，心地清净无染，这才是意义。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就是说净宗最重视口业，最容易犯的这言语，啊，一定要能守得住，知道什么善。那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头，我们中国老祖宗教人啊，修德从小就要修，五伦、五常、四威、八德，这善呢，与这个相违背的就是恶，就善恶总得要搞清楚，晓得善应该做，恶呢应该要断掉，啊，止。就是禁止，决定不能做的。以清净心修六度，六度是菩萨修学的六个科目，一定要做。做的时候要以清净心做，不为名闻利养，不求人天福报，我只求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就对了。啊，处事待人接物，一定用这六条为标准。啊，这就是布施。啊，布施有财布施，有法布施，有无畏布施。 啊，人都想修福报。啊，菩萨教给我们修福的方法。啊，财富从哪里来的？财布施来的。啊，人要相信命运，每个人都有命运。古人有一句话说：“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啊，命从哪里来的？谁注定的？这个不是迷信的。命运是前生所造的业，这一生你要接受果报。啊，命好的都是前生修六度的，没有往生，又到人间来享福了。我们看了几十年了，没修佛的时候不知道啊，修佛到现在64年了，64年的观察丝毫不爽，真的不是假的。啊，可是命运能改，它不是不能改变的。云谷禅师帮助了凡先生，那就是从宿命改过来的。那怎么改法？断恶修善就改了。啊，不善造孽也改了，你本来是好命。啊，你不善，你造恶，你的命就变坏了。啊，你的命不好，但是你懂得断恶修善，慢慢命就变好了。啊，寿命长短也在自己操纵啊。不是宿命定的啊！我们相信这个道理啊！我给诸位同学说过，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人给我算命了，啊，我的命贫贱到极处啊，就现在所讲的乞丐呀，啊，为什么呢？过去是没有修福啊，啊，吝啬，不肯舍财，这一生命里头没有财，啊，而且短命。啊，我非常相信。啊，所以学佛明白之后呢，我就真干。啊，张家大师教导我，我能够依教奉行。啊，他教我修布施，说你命里头没有财。啊，出家了，出家弘法利生也要财啊，没有财办不了事了。啊，财从哪里来？财从布施来。我说我没有钱。啊，刚刚出家也没人供养啊。哪有财布施？ 啊，大师问我一毛钱有没有，一毛钱可以，一块钱有没有，一块钱也行。他告诉我，你就从一毛一块布施，但是心里头那个布施的意念要常常有，不能没有啊。事实上呢，尽心尽力，这就圆满了啊！你就一直做下去，有效果啊！半年就看到效果了啊！真的，这么多年来，愈施越多啊，十方供养多了，全把它布施掉，不要留啊！佛跟我们说的，急财伤道啊，财不能急啊，像水一样啊，要通货，财要让它流通啊，有进有出啊，这对的，有进不出死水呀、啊，啊，那将来带的一些病毒啊，会惹很多麻烦啊，一定要是欢欢喜喜的事。啊，斟酌看哪些事情啊，舍财叫别人的利益啊，那我们就学了印光大师这祖师的行为难得。印光大师十方供养，他就做一桩事情，发布施啊，别人供养他的钱多了，他开个印刷厂，红画社就是他搞的啊，在报告室，苏州报告室，我就看过，现在还在啊，印诵经论善书。啊，有也有流通的，流通它有成本流通，半价流通，还有真正想读书看的人没有钱，写信问老和尚要，老和尚会赠送给他。这个方法好，啊，一生就干这一桩事情，遇到。地方上有灾难，有水灾旱灾的时候，他从印金的款项拨一笔出来救灾，这就是说他的布施是以印金为主啊，慈善救济是摆在第二位，没有专款，印金是有专款，这个方法好啊！印经是法布施啊，同时又含着有无为布施啊。一个做法的时候，三种利益都在其中啊。我们学会了啊，所以我们从出家有供养之后啊，我这个布施。多少我都不知道啊！我印诵大藏经啊，这是印光大师都没做到，他那时候没有这个缘分。现在印刷术发达，成本低了，降低了，方便太多了啊！我们印诵大藏经将近一万套了。啊，除这个之外，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也是极力地来弘扬。为什么？没有中国文化，就没有大乘佛法。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啊，大乘佛法建立在哪里？建立在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它是大乘佛法的根啊！你不把根培植好，佛法会灭亡啊！传统文化就是最重要的典籍，就是四库全书、四库会要啊，现在还有两个能行得通的，一个群书之要，一个国学之要啊。群书之要是唐太宗选的，那是用来治国平天下的啊。但是国学之要呢，那是用来求学问的啊。编排的方式跟群书之要差不多啊，编这套书也是模仿群书之要啊，但是目标不一样，这是治学，做学问的根本，也就是要进入中国文明的宝藏四库全书。国学之要是一把钥匙，先学这个东西啊，它的分量比群书之要多，分量要大啊。群书之要所选只是经史子三部分，这个集也有，经史子集全有啊。那么现在这些东西我都找到了，都把它印出来了啊。群书之要我们带头印了10000套，国学之要也印了10000套啊。这东西在了，现在想到的是谁去读它了，谁去讲它了。要没有人能读这文言文，没有人能读，那还是有问题 啊。所以我们就想到要培养能够读能够讲，把这些古籍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才我在国外啊，在这个马来西亚办一个汉学院，在香港办一个汉学院，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培养有能力阅读四库全书，培养这个人才。我们提供环境啊，这个汉学院性质像私塾一样，里面没有老师，也没有学生，我们招收的是研究员啊。进入之后有志愿，真正要立志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为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啊。那他们的生活学习环境我们照顾，我们当护法啊，提供他舒适研究场所啊，他所需要的图书参考资料我们都替他准备，好好用10年功，10年之后他们就有能力啊，在这个四库，希望他们学一种2种啊，不能多，顶多2种 真正深入，成为专家学者。那么现在所要求的是要求文字学，要认识汉字，也就是要把述文解字学通啊，对于中国文字认识，知道文字的由来，为什么要这样写法，为什么要读这个音，这个字里头含有多少意思，要搞清楚才叫认识一个字。现在这一门被疏忽了啊，没有汉字文字学，这个中国的古籍他没有办法去阅读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去扎根啊，这个汉学院跟一般学校的时候性质不一样啊，不用学校的教学方法教学理念，我们只是培养读文言文的人，读四库全书的人啊，希望三年以后他们文字学学得有相当的基础，我们就可以招生啊，招生的时候专学文字学啊，走一门。终极的目标是希望学文言文的人多了，老师多了啊，将来我们相信中国的文字学，中国的这些典籍会影响全世界啊，有许许多多的人想学，我们在培养老师啊，现在在开始培养老师，在干这种事情啊，这是大事，这是眼前看不到是果实的结果，在十年之后，十年之后就能看到果实啊，这个十年是很辛苦啊，要把它度过啊，所以我们希望年轻人一代接一代把中国传统文化真正复兴起来，像汉唐一样啊，能够恢复，那这个世界社会秩序就恢复了，自然灾害可以说可以免除了啊，国家社会安定，人民幸福啊，各国人都接受到圣贤教育，我们希望开辟这个道路啊，希望这个道路能够通达这叫人天福报啊！啊，人天福报虽然好啊，不要被它迷了啊，因为人天福报很危险，稍稍偏一点就会堕三途去了啊，所以真心还是一心向往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这是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为一切众生做一点好事啊，算是众生对我们报答，对我们这个照顾我们的报答。 那么处事待人接物都是以此六条为标准。我们净土宗早年第一个净宗学会是在加拿大成立，温哥华。第二个净宗学会是美国净宗学会，在旧金山附近的圣何西，啊，现在还都在。我写了一个缘起，啊，建议修行五个科目。很简单又好记啊，这五个科目就是我们修行的标准啊。第一个敬业三福，是世尊在无量寿经，不是观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三条，是我们学习所依靠的最高的理论依据。啊，第一条就第一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那我们如何落实？把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后面是修是禅业道。啊，我叫他做儒释道的三个根。啊，儒的根是《弟子规》，道的根是禅禅是。感应篇，佛的根是十善业，要认真去做，要落实，把它变成我们的生活。啊，有这个基础了，这就可以修复。三福第二福，受持三规。居住众戒不犯威仪啊，没有前面三条，学佛是假的，不是真的，它没有根啊，一定有根才能学佛，佛才会学得好啊。这一条是小乘，佛法的小乘啊，一定要从小乘到达者，不能劣等啊，按部就班啊，才能学得好啊。第三条是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所以这总共三条是一句，是我们净土宗修行的最高指导原则。啊，那么在行门，在正干，真正落实，从哪里？从六合敬开始。我们的僧团不和，还修什么？造业，家和万事兴啊，不能不和啊。啊，见和同解。戒和同修，戒就是法，家有规矩啊，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啊。现在人没有家规了，所以乱了，家乱了，根坏了，问题出来了啊。古时候的家是大家庭，五代同堂啊，都住在一起的，所以他有规矩，要没有规矩家就乱掉了 现在小家庭可以不要规矩，所以夫妻天天吵架，父子不和，那问题都出来了。那我们要怎样恢复传统这些优良的文化，带给我们人生一生的幸福美满？人在世间应该追求这个啊。那么这五个科目就太重要了啊。所以六合敬啊，然后我们再进入佛法。从哪里进去？三学，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三学根基扎下去之后，就可以修六度，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最后。归净土，普贤十愿到归净土。啊，从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到普皆回向。行门，我们怎么做，才能与净土相应？啊，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道场，我们无量寿经第二品得尊普贤。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净土宗的祖师，啊，中国人讲初祖，慧远大师，日本人也讲初祖，日本人初祖是善导大师，啊，他们随唐到中国留学，都是跟善导大师学佛、学净土。回来之后，立了很多宗派，通通都承认善导大师是他们第一代祖师。他们对善导大师的尊敬超过我们，我们不如他们。啊，你看，大大小小。日本的净土宗的寺庙都供奉着有善导大师的塑像，就看得出来啊，在中国净土宗没有啊，顶多供有个牌位，没有塑像啊，啊，他们做到了啊，是天台宗智者大师啊，这是日本宗的初祖啊，天台初祖，净土初祖。啊，所以日本有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我们应当要向他学习。现在我们学习不抓这个不行啊！啊，这五样东西很容易记得，啊，它的分量很少，都能记得很熟。一定要在这里扎根，老老实实去做，佛号一句就可以了，一句佛号念到底，没有一个不成佛。啊，真能这样做法，会像海鲜老和尚一样。这一句佛号会开悟啊！啊，他念到的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纵然不能像他那样的大彻大悟，至少也要有小悟，有大悟。啊，有小悟就能往生，生翻身同居土；有大悟，就生方便有余土，彻悟生十报庄严土。但经给我们讲的 很清楚啊。啊，所以我们要用清净心待人接物啊，一定要遵守这六个科目啊，净业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愿啊，这就叫持戒念佛啊，成就无量功德了。那么以这个六条做标准，这个六条是讲六度，他人见到你自然生恭敬心啊，你是好人，不必标榜，时间久了大家对你自然恭敬啊，到这个时候就能办事了啊，他对你恭敬，肯定他相信你啊，他尊重你，你说的话他听啊，这就可以办事啊。现在办什么事？大事。什么是大事？和睦相处就是大事。现在社会动乱，动乱也不和啊。哎呀，大家都能和睦相处，这天下太平了，这大事啊。啊，现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啊，十年十年一比，你看十年前完全被淘汰了啊，进步真快啊。啊，我们赶不上步脚也不行啊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希望人与人之间要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从哪里做起呢？啊，我认识有一些国家领导人，我都劝他们从团结宗教下手，提倡宗教教育，宗教互相学习啊，我们提出所有宗教供奉的神明，神是一体，教是一家啊，世界宗教是一家的，不要有分别，不要有彼此啊，我的神是真的，你的神是假的，这个就要麻烦来了啊，一切神一体我记得我有一点到日本来访问，见到中村康隆老和尚，你们知道吧？我见他的那一年是他100岁，他103岁往生的。啊，老和尚告诉我，他是全世界的宗教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说得好啊，这说得有道理啊！啊，为什么？观音菩萨因你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你要求阿弥陀佛，他就现阿弥陀佛身。你要想释迦牟尼佛，他就现释迦牟尼佛身；你喜欢耶稣，他就现耶稣身； 啊，你喜欢穆罕默德，他就现穆罕默德身，通通是观世音菩萨，众神一体，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看千手观音，啊，头上有36个面孔，那什么？32应呢，随类化身呢。这个就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的基本概念。不要分，家和万事兴，国家要和，世界要和。啊，从哪里开始？宗教开始。先宗教和，然后会影响族群和，啊，派系和，啊，社会上各个阶层和，达到地球上的太平盛世，啊，这好事情，啊，所以我们要重视宗教团结。啊，我有几次办这个活动，我都邀请日本佛教组团参加，啊，他们参加了好几次，最近一次的是在斯里兰卡，啊，就和睦相处、平等对待，要常常放在心上。啊，他不恭敬我，我恭敬他。我们有耐心，慢慢感化。啊，我在澳洲做了13年，做正功，三宝加持。啊，现在这一个小城，10几个宗教，都变成一家人。啊，我们常常有来往，每一家宗教有大的活动，我们统统去参加。啊，我们办活动，他也来参加。啊，希望从宗教带动团结，带动和谐，带动平等。啊，决定不是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族群呢，居住在一起会产生矛盾，啊，可以能化解，啊，不会产生问题的。我们真正用爱心去做，啊，团结宗教，中心点就是爱，佛家的慈悲。伊斯兰也讲仁慈，啊，基督教、天主教讲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所有宗教核心的价值观就是仁慈博爱，这一句是所有宗教共同的价值观。能做到不是做不到。啊，这一生做这个好事，来生当然生富贵家，而且身体健康，啊，身心健康，没有缺陷，啊，善根深厚，来生还能遇到佛法。啊，这一句非常重要。啊，遇到是佛法，就有机会脱离六道轮回。啊，这是我们生生世世所梦想的。啊，遇不到佛法了，就很难了。啊，升天不难，往生极乐世界不容易。啊，但是你知道，往生极乐世界比升天容易。 啊，只要你如法修学就行。啊，下面这一章，第十五章，我作佛事，过中无不善名。这是第二十八愿，所有一切不善，连名字都听不到，当然不会有事实。啊，这就是说明极乐世界纯善，纯净纯善。所有众生生无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无漏尽比丘。若其想念贪记身心者，不取正觉。这一章里头有四个人，过无不善，住正定居，若如漏尽言，不贪即身缘。啊，这极乐世界我们想做很难做到啊！到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这四愿加持你，很容易做到。我们看出些西方世界没有三恶道，而弥陀经上说西方世界有白鹤、孔雀等飞鸟起飞出生。啊，出生是恶道名啊。极乐世界没有这些恶道的名称、名词。啊，这不善名啊，恶鬼地狱出生的不善名。那么弥陀经上讲的白鹤、孔雀这些飞鸟，这不是出生吗？不是的，其实他们是阿弥陀佛变化出来的，为的是讲经说法，使大家随时随地都能听到说法的音声。阿弥陀佛变化的不是真的出生，你要是谁？你要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化身。啊，为什么要会人喜欢鸟？特别是在野外，啊，喜欢这些鸟。哎，你要是阿弥陀佛，你阿弥陀佛，你喜欢什么我就变什么。啊，他说法，你喜欢听什么法，他就跟你说什么法，妙极了。啊，如果信佛像，你一定得端端正正的，有拘束，在佛的面前不敢随便。佛变个鸟了，你就随便了，那你就不会那么端庄了。啊，你也会带着鸟一起去玩了。所以这个都是教学的一种方法啊，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学习啊。今天的社会为什么搞成这么乱？中国在过去几千年虽然有动乱，比现在好太多了，哪有像现在这么乱法啊？什么原因？教育 啊，中国过去是大家庭，传了几千年，没有改变。啊，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之后，中国人叫的小家庭好，小家庭没有规矩，啊，没有那么多的约束，啊，可以随心所欲，啊，这一点好处是有了，但是整个社会动乱了，这是付出的代价，得不偿失啊。中国过去确实一家人呢，一族人，同一个族群，同一个大家庭。啊，你们看过小说《红楼梦》？《红楼梦》里面写的就是一家人。啊，就这个家庭，日常生活，描写的好啊。啊，那么家有家教，如果他也不教，那么多人在一起居住就乱了。啊，所以家教非常严格。啊，你看家谱里面都有家规、家教、家训。啊，这都是家庭里面每一个成员必须要遵守。不遵守就乱了。啊，从小就要教。啊，从什么时候开始教？从母亲怀孕那天就开始教。叫胎教啊。小孩还没出世啊。那怎么教法？母亲起心动念。不能有邪念，不能有负面的思想，为什么？会影响胎儿。啊，所以思想纯真，言语和睦和蔼，举止端庄，啊，一举一动都会影响胎儿。所以那母亲十个月要守规矩，啊，为什么？都是为着胎儿。小孩一出生，睁开眼睛，他在学，他在看，啊，他的小耳朵已经在听，他就在开始学习，所以，母亲必须把他看三年，一千天。啊，这三年当中，小孩所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全是正面的、善的；凡是负面不善的，不能让他看到，不能让他听到，不能让他接触到。这叫扎根教育。啊，一千天的。所以古人有一句谚语说，三岁看八十，意思就是三岁的小孩啊，看他的教养就能判断他八十岁不会改变，那真的是个好人，圣贤君子是这样造成的，母亲的功德了。母亲一生的心血就是把小孩培养成圣人、贤人、君子。啊，他的付出非常伟大。啊，所以儿女不能不孝顺。啊，没有母亲这样的心心、辛勤、勤劳，怎么会养成圣贤的种子？啊，那么中国这个大家庭，抗战时候还有，战前有，我还看见过。啊， 战后呢就没有了，一个也找不到啊。所以今天社会问题就出在这里，小孩再没有人关心，再没有人照顾了啊，那么谁关心他，谁照顾他？父母不照顾，家人不照顾，社会也不照顾，国家也不照顾，现在照顾小孩的谁？电视网络，你看这些年轻人十几岁的，一天到晚盯着电视手机啊，我也不晓得什么东西，随便到哪里看，你的他精神专注在那，那里面是什么内容？杀盗淫妄啊，他全学会了啊，这还得了吗？所以今天教化众生的权在媒体手上啊，这个世界是他们在主宰的，他们的导向负面，那就全毁掉了，导向正面就复兴。现在讲民主自由啊，真正要想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那像方东伟先生所说的，媒体一律关闭啊，在过去大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台湾政府在台湾推动复兴传统文化，只喊口号没落实啊。有一天我在方老师家里，教育部有三个官员来拜访老师，向老师请教复兴传统文化从哪里下手啊，老师根本就没有考虑啊，马上就告诉台湾三家电视台关闭，还有什么无线电台广播的统统关闭，报纸杂志停刊，这三个官员说，老师这做不到啊。老师就板起面孔说，这些东西天天在破坏中国传统文化，有这些东西还能复兴吗？说得很沉痛啊，这真的不是假的，关不了啊。啊，为什么？这自由啊，开放啊，啊，就把社会开放自由到这个时候，麻烦可大了啊！唯一补救的方法啊，就是要有电视台专门国家来控制，完全播放正面的、善的啊，凡是一切不善的，这个电台上都没有。那电台能不能办下去呢？那开销很大了啊。我们做实验成功了，行啊。我这个奖金从03年元旦开播华藏卫视啊，没有拉广告，没有花园啊，能维持13年了，现在挺希望的啊。这说明什么？说明你不要拉广告，不要付负面的，还是有人看啊。我们怎么维持呢？也就是荧幕上把什么电台他们 银行账号挂上，就有人寄钱进去，哎，这个钱还能维持，维持到13年，还挺兴旺的。啊，这就说明这个社会大众喜欢正面的人还不少啊。啊，如果这样的电视台有个十几家、二十几家，社会就有救了。让社会大众自己去选择他们的喜爱，慢慢的喜爱正面就多了，喜爱负面就少了，这才是个办法了。啊，方老师讲的话是一点都不错。我们如何善巧方便？啊，慢慢的把这个风向转过来，真正造福社会，造福人群。那么佛说一切众生，我们看完可以分三大类。第一类呢是真定聚，啊，聚就是聚会，我们今天讲团体，啊，这一类的人，他们所学习的法门绝对正确，有结果，这叫真定，也就是佛在经上所讲的法运，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啊，正法有讲经，有听经，有认真修行，有正果，往生就是正果，这就是正法。啊，如果没有正果，有讲经，有听经，有修行，没有正果的，这叫相法。啊，再其次的呢，你修行的都没有了，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没有修行的，没有正果的，这叫末法。啊，所以末法时期有讲经，有听经，真修行的人少了。啊，到哪一天讲经的人没有了，没有讲经，没有听经，这叫灭法。这佛自己说的，法运是这么来的。明白这个道理，法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自己认真努力，依教修学，你们在末法，我在正法，这真的不是假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法运，啊，家庭有家运，国家有国运，啊，社会大众都有命运主宰。真正主宰是自己，不是别人。啊，所以我们自己对于社会要有责任感。我们承担些什么责任？不能不知道啊。要把社会导向正面。啊，要是破坏正面，导向邪恶，这是罪恶，这个果报在地狱。现在这个社会堕地狱的人很多，啊，这个几天我们这个活动时间不长， 我听说有三个附体的，透了一些信息给我们，这信息都讲灾难。这种方式透出来的信息，我都叫它是鬼话，鬼说的，不是人说的。你要不要相信？要不要相信鬼话？所以我们听到做个参考，不要认真。他说话不负责任，你找不到他。所以不能被鬼骗了。人骗我们有情有可原，被鬼骗了就错了。所以我们参考对照我们先前社会状况，看他能说到几分，让我们提高警觉，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纵然有灾难可以化解，不能完全化解也能减轻，这肯定的。决定不可以有邪念，有不善的念头，这个不好。所以念佛的人的好处在此地，我们多多的听经教，最容易听的，大家欢喜听的，除无量寿经之外，海贤老和尚的光碟，他的勇士集要多看，另外一部黄念祖老居士的进修捷要报恩谈，这个文字我跟有声书都做出来了，这个地方有流通，一定要看，要多看，遍数越多越好，慢慢你把这个佛法的道理，净宗的道理都会明白了，明白之后信心才坚定，疑惑就断掉了，断疑生信，功德无量。我说的这几样东西我每天都在看，看不远的，越看越欢喜。这个老人真了不起，菩萨再来啊，不是凡人，凡人说不出来。海贤老和尚虽然不认识字，你看他一句佛号，一生一句佛号念了92年，没改变，这就是禅定，这就是智慧。所以他说过，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就是大彻大悟，就是明心见性。如果没有正德，就不能这么说法，说的是大妄语，是骗人。大妄语的果报在无间地狱。所以他说的话是真的，我们相信。我们真的要依教奉行，要以他做榜样。黄念老也了不起，往生前2个月，每一天念16万声佛号，这是念给我们看的。他同宗同教，显密圆融，最后归净土。所以第一类真的，第二类的邪定，无论修什么法门，其理论方法境界 无论怎样精进努力都得不到结果。邪定在现在社会上很多啊，有许多人根性浅薄，喜欢好奇啊，都被他吸引过去了。等到十年二十年之后一无所成，后悔莫及。然后第三种呢，叫不定居，叫看缘分。他遇到真善之事，他就是正途；遇到邪门外道，他就是邪定居。啊，所以善知识非常重要，现在很难找，比不得从前。从前人修行，明心见性，一切通达，上山住茅棚闭关。啊，这是干什么？等于向大众宣布，我已经毕业了，等人来请他下山弘法。这过去哪个人闭关了，哪个人住山了，住山住茅棚不出来了，那就是成功了啊，有真正的定慧啊，不宣传。所以你要想求善知识，谁在闭关你去找他啊，你找他你向他求教，他要教不了你，给你说胡话，你可以把他关门打开出来，你还不行，跟我一样出去参学啊。可是现在不一样啊，现在人一出家马上就闭关，不知道闭关的意义。那看古人赵州和尚八十岁还在行酒，他为什么不闭关？没有通啊。古时候闭关是一个条件，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没有见性没有资格闭关。真正明心见性这才闭关，闭关等于向大家宣布我已经明心见性，那换句话一切通达啊，拿着佛法任何经典向他请教，他都没有障碍，都能给你讲清楚讲明白，叫善知识啊。现在没有了啊，没有就是没有标准了啊。那么目前有一个办法，学古人，做古大德的私塾弟子，像孔子、连孟子。孟子那个时候，孔子已经过世了，他仰慕孔子，但孔子的著作在啊，就是《论语》，还有一些《易经》，孔子著书不多，还在啊，他就学孔子，读孔子的书，有问题呢，向孔子的学生去请教啊，这叫私塾弟子啊，私塾弟子。啊，所以孟子是孔子的私塾弟子，那么不同一个时代啊，孟子以孔子的著作作为学习的标准，作为学习的依据，他学成功，学的成绩比孔子学生还好，超过了，所以后人谈孔孟都说孔曾，那曾子也不错，游子也不错啊，都没有说孟子，孔孟代表儒家啊，他学得真到底，学得真成功啊，所以后世啊尊孔子为至圣，尊孟子为亚圣，亚圣是次于至圣。 那么以后像这种例子很多啊，像汉朝的司马迁，史记的作者，他修左丘明，左丘明已经过世了，左丘明跟孔子同时代啊，司马迁是汉朝人，所以不同时代。这个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将来教学要学这些榜样，我们就能成就。如果不学古人这个方法，没有人能成就啊！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些书意义深长啊！我们今天遇到，在这个时代遇到没有真正开悟的人，我们怎么办啊？所以我们今天办汉学院，没有老师，也没学生。我在马来西亚首相有一次问我，你汉学院里头教授有多少个博士，有多少硕士？我告诉他一个也没有。那你怎么办法？我说我认识的博士不少，很多，他教不了我们的学员。那我们教育的理念方法完全不一样。啊，我说我们用中国祖传的古老的方法来教。啊，那就是一门深入，尝试寻求，读书千遍。弃自见，自见就是开悟，没有人教你，自己开悟。我们用这个方法，所以我们找研究员啊，培养个5年，5年之后他们有悟处，大彻大悟不敢说，大悟小悟肯定很多，那就是现在最好的老师。为什么？他真正有心得啊，真正有受用啊，我们要好好的培养，就是用真诚心、恭敬心、清净心来学习，你才能得到。啊，现在的学生、年轻人，心浮气躁，没有恭敬心，没有真诚心，佛菩萨来教也枉然。啊，这就是今天办学、办圣贤学校困难地方在此地。学生不孝父母，不敬老师，这就没办法。到哪里去找孝父母、敬老师，找这种人才行。啊，下一堂，我再跟诸位详细报告我们学习这个路怎么走法啊，明天我们再谈。